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很美哈，特别最后一首献上感恩的心。我们基督徒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感恩啊。那个软弱者，那个贫穷者，就是指我们自己。我们是在灵里面很贫穷，在灵里面很软弱的，但是因为主成就了大事，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完全的翻转和改变，我们就从软弱的成为刚强，从贫穷的成为富足的，今天活在地上，欢欢喜喜盼望神将来的荣耀。所以我们真是充满了感恩的心。今天晚上我们讲我的冲突有路走，下午的时候我们讲我的冲突有胜算。今天神希望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与人之间，与神之间，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夫妻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希望我们在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都追求圣洁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不可讳言，今天罪恶还没有除去，我们处在很多的冲突当中，在冲突的当中，关系受到迫害，受到破坏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讲我的冲突有路走，因为神给我们一条路，帮助我们在冲突的关系的里面。 刚刚下午那一堂呢，比较是讲到说，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先堵住自己罪性的破口。所以我们很强调在神面前的反省啊，神的光照。那么这一堂呢，我们比较是强调说，当我看到对方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要去挽回他，我要去劝诫他，以致我们的关系可以重新的被恢复，可以彼此追求合一。所以这个有路走讲的比较是说，我怎么样去来寻求，当我想要去跟他谈哈，我们要解决我们彼此的冲突，我要去劝诫他的时候，一个解决冲突的途径，劝诫。 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重点，一个是除掉你跟我之间的罪，一个是要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耶稣有这么一段话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倘若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还有下面一张 没有 ？OK， 好，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啊，这个罪在里面出现，你就去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讲的这个得罪啊，不是所谓的啊，只是啊这个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哈，或者他的这个习性做法跟你不一样，而是说有罪出现的时候啊，不合神心意罪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这个心里面放在，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发酵。也不是在背后说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的不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原则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啊，你就去找那个得罪你的人，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是说要私底下啊指出他的错来。那么这个是圣经神所给我们的原则，但是毫不讳言的，我们不太愿意顺服神的话去做。神叫我们去，我们偏偏不愿意去，当然我们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那我们不愿意去的原因，有可能第一个是受到我们旧文化的影响。比方说这个我们是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熏陶长大的，中国文化比较是一个含蓄还有间接哈，我们比较不是很直接的有什么事情我就跟你很坦白的直说， 甚至包括平常我们情感的流露都不太直接哈，都要很含蓄。 这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哈，有客人来我们家，那这个客人呢就夸赞说，哎呀这个小妹妹很好啊， 就是指她了。 那我听到人家夸赞我就很开心啊，我就笑得很开心。那这个客人走了以后呢，我姐姐哈，我大姐就把我叫去哈，训了我一顿。她说，你人家客人这个称赞你的时候呢，你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哈？这样是很丢脸的，你知道吗？下一次人家夸赞你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子，而且你要说，哦，哪里哪里我很不好。 我们家就不太一样哈，这个别人要夸奖我们，我说哪里哪里，我们那个哪里哪里都带着问号，你说我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哪里。哈 哈，这个他比较不像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家庭哈，我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家庭。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有很多说你不可以直接表露你的想法，不可以直接表露你的情感。 嗯， 那么当然对方有错的时候你也不可以直接去告诉人家人家哪里错了，我们会被认为说这是很不礼貌的， 我们觉得要给人家留面子，要给人家有台阶，这都是受到我们，这都是我们很强烈从小一个文化的熏陶。嗯，那跟主的教训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存在。 那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不再是让过去的旧文化来主宰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乃是要脱下那个旧的，要穿上新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更多是要让基督的信仰的新的文化来熏陶我们。 我们看见在过去的那个文化的底下就产生很多的弊端啊，大家很多的很含蓄的，很多明明得罪的啊，就不放在心里不说，但是呢会去找其他的人说啊，背着当事人，我们底下会很多的议论，很多的批评，有很多的流弊啊，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按照主的话语去做，就产生很多的弊端，同时魔鬼撒旦也找到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就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在同工的关系里面做破坏的工作，因为大家台面上都不谈，台面底下拼命谈，然后魔鬼就在那边煽风点火啊，什么加油添醋啊，就把这个冲突扩大，有的时候都是超乎你的想象，这都是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活而产生的结果。但是这里说我们要刻意的去对付这个旧的习惯，我想不单是刚才讲的，凡是我们的文化里面不合真理的地方我们都要脱去，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合乎真理的地方我们就要保持甚至发扬光大啊！不是说我们中国文化都是不好的，有好的我们要，有坏的我们要去无存精，合乎真理的我们要觉得神在这个我们的文化里面保存了这样美好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去行它，比方说孝顺父母啊，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就好好的按照圣经的心意来活。 除了这个旧文化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身为一个罪人，对罪性在我们跟人的这个关系上面劝诫上其实都会反映出来。 嗯， 我们人是倾向于自我中心的，你有问题啊，那是你的问题啊，你坏你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我们不要管太多哈。我们有这种自我中心的这个罪性，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很多 个人自扫 门 前 雪， 莫管他人往上霜啊， 所以我们就不太愿意在教会，我们信了主以后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们也不太愿意去说，我们宁愿背后说不愿当面去指出来去劝诫他。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很害怕指出来以后别人会不喜欢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跟你讲你哪里不好，你生气了，你不喜欢我、 嗯、 我基于害怕被拒绝被不接纳，人家会不喜欢我讨厌我的缘故呢，我就不愿意去指出他的错来。 在我们的罪性里面还有这个骄傲也会影响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谈。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不去跟当事人谈，但是我们私底下去跟其他人谈，在跟其他人谈的过这个论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那种罪中之乐，因为我们批评说哎，那个人太小气了，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是我就不会像他这么小气啊，那个人太糟糕了啊，这个不宽容大度，言下之意我很宽容大度。所以我们在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私底下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无形中的抬高，而这种抬高呢会有一种罪中之乐，蛮爽的啊。那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谈到罪中之乐，我们只会想到赌博啦，淫乱啦，婚外情啦，酗酒啊，这些都是罪中之乐。但是我们忽略了原来不按照神的心意，不跟当事人谈，在背后私底下到处批评论断，也是有这个罪中之乐，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教导，我们有重新的看见啊， 论断别人会带来最终之乐，但这个是很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悔改，求把这些骄傲的、这个自私、自我中心的、不管他人瓦上霜的那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我们都要脱下来，把它带到十字架的面前致死它，好讨神的喜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害怕谈完以后这个结果啊，我们讲到人的第二个罪性是人有控制欲，我们很害怕失去控制。如果我跟你谈完以后啊， 你 会 没办法控制我的反应， 对，我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反应，我没有办法控制谈完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嗯， 因为这个害怕没办法掌控，所以我们就宁愿闭口不言。 嗯， 这个是啊第三方面我们害怕去的原因。那当然面对我们这些罪性，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 对， 像我要去劝诫别人，真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我们愿意去做的一个工作。 没有人愿意喜欢特别是要指出别人的错来。那我就要告诉自己，就是说我虽然会害怕，我会焦虑，我可能担心谈的结果，我可能害怕他会生气，可以害怕，但是不要让这个害怕来主宰我最后做决定。我就要常常想，去是我的责任啊，去好好的在这个过程中跟他沟通啊，指出他的错来，这是我的责任。至于他怎么回应，他愿不愿意听啊，他结果是什么，我就要学习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所讲的这个啊，要问自己，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啊？我们跑了一些教会哈，弟兄姊妹普遍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脱节的，道理懂很多，但实际到生活里面呢，好像听的道都跟我们实际生活不搭嘎啊，不能联系在一起。这其中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弟兄姊妹没有被教导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要怎么样的来思想我们该思想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我们常常没有思想的啊。这个在生活里面别人跟我有冲突，我从来不会想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希望我在这个冲突当中怎么回应，我们不想的啊。在开会的时候别人讲了我们一句我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会停下来想说那神的心意是什么。跟夫妻吵完架，我们心里想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要 stick， 应该要牢牢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然后你就发现你的信仰跟生活可以联系在一起。因为你遇到人事物的时候总是先想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你就发现哦，你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这个时候都可以用上了。一问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浮现出来。一思想神的心意应该怎么样会让神高兴，你所听的很多的道理就源源不断的出来了。但是你不思想，总是以自己的意思为跑在主的意思前面，你自己的心意跑在神的心意的前面，当然你的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啊。所以我就顺便提到一点，那害怕去谈的结果呢也是一样。神怎么说？神说你就去。神没有说啊，你确定去谈了以后对方会听你的，而且会很高兴，谢谢你告诉他，然后你再去啊。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他若听你，那有可能不听哦。但是在这个他若听你之前你就去，去是你的责任。他是不是听你，是不是得着你的弟兄，当然你心里有这个期望，但你是不是能够得着他，这个不在你的控制底下。你只管去满足神的心意好了，你只管去讨神喜悦好了，他听不听将来他要跟神去 deal， 他跟神面对神。 所以你就去。还有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是那个你被得罪，是你要主动去找那个得罪你的人谈。 对， 我们这个经常会有一个观念是说，是他得罪我，所以我就在家等他， 哎， 等他自己来找我谈，或者来跟我道歉啊。 你庆等吧，这有时候夫妻吵架就是这样哈，这个被得罪的一方就等，还不来，哇，结果这气越来越气越大，对不对？你被得罪，你也有主动权要去找他，因为圣经说你就去嘛，不是他就来嘛。 也有可能得罪你那个人呢，他不知道他得罪你，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采取主动的原因，是你采取主动。 多半的时候弟兄都不太知道得罪姐妹了，等到姐妹脸嘟起来不讲话跟你冷战，你在心里想打鼓， 哎，我刚才说错什么吗？得罪他什么啦？啊，然后有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没做，也得罪他，啊，因为他想说你应该做，结果你没做哈。他想说你会说你没说，你说我都没有做什么，哎，你就得罪他了。所以你还是要让人家知道你被得罪了哈，帮助这个先生知道怎么样来认错，知道这个怎么样来道歉哈，否则我们都一头雾水哈，说也不对，不说也得罪哈，麻烦。 这个是表现在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当然或者男女朋友也是哈。我们特别是姐妹，真的是要去对付这一种。啊，我被得罪，我就不讲啊，然后我就等着别人来跟我道歉，来别人来知道说他得罪我的，啊，这个不合神心意。神是说你主动去告诉他，他讲了哪一句话得罪你了，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要主动的去找他谈。 当然，谈这个过程我们等一下会讲啊，不是随便谈啊，不是用这个咒骂的，不是用人身攻击的谈啊，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是就事论事啊。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得罪我了，我很不舒服啊，然后就跟他谈啊，针对那个做的错的、讲错话的那个就是，而不是否定这个人。 圣经这里讲的是得罪了，这里比较不是说一些个性或者做事情啊的方式，你做事的方式跟我不一样，这个不是得罪，这个要你就要学习接纳跟你不同的人哈。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比较是得罪上帝，然后因为得罪上帝而得罪你的那一种。得罪 就是有罪的出现啊！有一次有一个太太，我们在聊天，她先生从那边走过去，她太太就说：“你看看他走路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想，那个先生好难哦，连走路都还要走路都被他先生嫌哈、哦，那连那个走路怎么走的？我后来他走了以后，我在想我也走不出来他那个样子啊。所以如果只是个性不同、走路的姿势不同哈、啊、生活习惯不同，这个不叫得罪哈。啊这个就是你要包容， 这就叫宽容的， 这叫宽容。但如果说有罪的出现啊，这个做了撒谎的事情啊，做了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得罪，那你就要去谈。他说我们要有一点分辨划分啊，不要什么事，你看他、啊、牧师讲了你就去啊，从明天开始你的责任就是一天到晚去，一天到晚去，不是的啦，很多的包容在里面。如果不是犯罪， 要分辨一下啊，是不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因为得罪神而得罪你的，这个是你要去啊找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哈。 嗯。 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啊，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是得罪神，也是得罪人。我们不去，然后在背后议论，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 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不可在心里总要指责。很奇怪哈，这个经文念到最后，我是耶和华。哎，你会想想，怎么跑一个我是耶和华？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因为他是耶和华，所以前面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吩咐，你不要轻看他，因为他是耶和华。这里面包括不要在心里面恨你的弟兄，你总要指摘他的。意思说，当看见他有罪的时候。我闭口不言，你心里就是恨他，你希望他继续在那个罪里面，你希望他继续在那个得罪神的当中，不愿意他出来，让他继续得罪神，将来招致神的愤怒，懂的意思吗？你总要指摘他，让他能够从那个罪里面出来，如果不这样做，你心里就是恨他。然后呢，同时你不去指摘他呢，你是因他担罪，因他担罪。不过你要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不可以报仇的心，你去指责他不是为了报仇啊，也不可以埋怨啊，还要爱人，要里面要有爱啊，因为所以要用爱来取代心里的恨啊，然后说我是耶和华，你要看重这件事情。 讲到爱人如己哈，我们很多人对爱的观念啊都不是合圣经的，我们以为爱就是啊我凡事都是包容，不管他做错做对。啊，我都闭口不言啊，甚至得罪神得罪我，那我都不讲话，这个叫爱，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爱。你看他这里讲说，你要去指摘你的邻舍啊，不要只是在心里面嘀嘀咕咕的恨恶他，你去指摘劝诫的本身就是爱，爱人如己一定包括一个劝诫。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现在罪恶当中， 你会不会说袖手旁观啊？随便啊，反正他吸毒就吸毒吧，他淫乱就淫乱吧，他撒谎就撒谎，不会的。你一定会积极的采取行动啊，要去挽回他，要去帮助他，要去， 因为你爱他， 因为你爱的缘故，爱的里面一定有劝诫，一定有管教啊。所以这是因为爱带来，爱人如己里面包括对旁边的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劝诫。那如果我们不去指出罪的后果呢，我们就是让这个罪不断的在扩散。 意思是说，本来这个罪因为你指摘出来，因为提出来，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就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从罪里面出来，重新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不去这样做的时候呢，然后你又去跟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跟很多的人在讲的时候呢，让他们对这个弟兄、对这个姐妹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合神心意的看法，你就是在做一件让罪扩散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经常没有想到，我们只基于在这个批评论断当中享受罪中之乐，却很忽略我们常常成为魔鬼手中的棋子，拼命往前去让罪扩散。所以本来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最后扩散到整个都整个面团都发酵起来哈。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罪不要因为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走而扩散起来。 不让这个罪扩散，还有一个我们也要学习拒绝听流言哈，这个要成为一个教会里面的新的被更新的文化 culture。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哦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你要学习拒绝听，你要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呢，请问你有没有跟当事人去谈过？如果他说没有，那你就说因为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好不好？请你去找当事人，好好跟他沟通。你劝诫他去找那个人当面沟通，同时你也表达立场，等于是说你不愿意继续的听这些话啊。所以你要拒绝听这个流言。 最好还加上一句话：弟兄或者姐妹，我希望你也不要再跟其他的人说这件事情，好像你今天来找我说一样。还要再加上这个，啊，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好好教导的。那你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很无情？不是的，你是在讨神的喜悦啊！而且类似这样的话，往往只需要说一次。为什么？这个人如果悔改了，听闻你的话悔改了，他下次就不传流言了，他不会来找你。这个人如果没有悔改，他也不敢来找你。为什么？知道你是拒绝的，懂的意思吗？所以你就说一次就好了。但是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不学这样的话，哇，这个人来到教会里面呢，他很有 market， 很有市场，因为这个教会是很愿意接受流言的。哦，他今天东家讲完，很兴奋；西家讲，西家讲完，南家讲，南家讲完，北家讲，哦，他都很受欢迎。但如果他来到教会呢，跟他讲也碰钉子，哎，姐妹啊，弟兄啊，你不要讲，你去找当事人，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再跟其他人讲。这个人很奇怪，他跑到西家，西家嘣又碰个钉子，说：“哎呀，姐妹啊，你不应该这样，我希望你不要再讲了。”他再跑第三家、第四家，跑到最后没有 market， 这个流言呢，传不出去，他会很 frustrate。感谢主，他就 shut up，OK，okay， 或者他就到其他教会去再试哈。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成为教会的一个 culture， 那这个教会呢，风气。我们这个教会是杜绝流言的教会，哇，那这个教会很健康，会很多很多好的东西从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相反的，如果教会每一个都是耳朵都喜欢听流言，哦，这个流言在教会里满街跑。我碰过这样的教会，好可怕，那个流言啊，多得不得了，而且传播的速度啊，比 internet 还快，哦，真的 internet 还要敲，还才几个人知道，他哇，全教会全部都知道，然后当事人不知道，傻傻的。所以这个教会受很大很大的亏损，那样的教会很可怕很可怕，你都不晓得流言传到什么地步，听到以后就耸人听闻，然后呢，在那个教会很有 market。 希望我们的教会不做那样的教会，是有个新的合神心意的一个 culture。 我们自己也要有这样子的意识，当我跟某某人之间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我一定要找当事人谈，或者说他得罪我，我就去找他谈，我不需要在背后去讲。 或者别人跟我讲说，哦，这个事情你跟当事人谈过没有，你就要把这个，当有人这样提醒你的时候，你要看作他是因为爱你，啊，他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提醒你，你就要接受，啊，你不要因此就恼羞成怒，啊，你要很成熟的来接受别人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因为他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在提醒你，在跟你互动。 那我顺便再补充一点，刚才没有讲，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来跟你传留言，你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跟他讲吗？希望你不要传，你去鼓励他去找当事人，希望你不要跟其他人讲，你还要做 follow up， 过一个礼拜以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找当事人谈啊？啊，我这个啊这样的，哎，你按照圣经的心意，你要去找当事人啊，这他会有很多的借口哦，但你就要 follow up， 为什么？你为他的好处，也是为那个当事人的好处，也是为教会的好处，你就要 follow up， 让这个留言不但没有市场，而且要见光死，一出来就让他死，啊，这个是符合神的心意哈。我现在讲的你们觉得很好笑哈，但如果你真的去做，是教会的祝福，是你个人的祝福，神的心意本是如此。嗯， 我们今天因为看到很多教会的问题，给撒旦魔鬼开的很大一个破口，都是在这个留言上面，我们没有合神心意的去杜绝留言，好，所以开了一个很大的破口。那我们想这里面有很多你们这年轻人啊，也许你们刚信主，那么你们刚信主就有一个很好的根基，在凡事上都能够讨神喜悦，特别是在教会的留言上，你们都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跟处理这些事情。 前不久一个教会有这个冲突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留言在那里存在哈。然后我就很欣赏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接到了一个 email， 啪啪啪讲很长，讲另外的人，他马上回一个 email， 他说：弟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应该接到这个 email， 因为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鼓励你去找当事人谈，我也不赞成你用发 email 的方式来讲很多，背后讲很多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的事，就这样回过去啊。这个弟兄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这个人发出去十封都打回来，弟兄请你不要发这个 email 给我，这个跟我没有关系，那个人一定很羞愧，而且会停止传留言。那不要这个啊，真的哦，他发哦，真的哦，还 forward， 你是麻烦了，真的 都还 forward， 对，还 forward， 这还 forward， 那个留言就一直散一直散，然后两边就骂骂骂，然后 email 上百封 email 啪啪啪，就这样。这个都是说没有受到好好的教导，都以为是为主征战，为主征战不是征战在这里征战的啦，是要打属灵征战的，不是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打比战啦，那个东西就很不好。所以那个弟兄回这个 email 很好，很感谢神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榜样。 我们刚下午有讲到，就是说当你说为教会好的时候，你要特别去检验你的动机，而且就算你的 intention， 你的这个本意是要为教会好，你的手段你用的方法是不是合神心意，你不要说啊，我是为了他好，为了教会好，但是你的手段你的方法不合神心意，整个就不合神心意。 我们常常只因为我们的 culture 是只看结果哈，我不管你怎么办，你给我考及格就好，意思就是说你作弊都无所谓啊，你不管你怎么办，你给我拿 A 回来就好了啊，有没有很多父母就这样教导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教会要建堂，没有钱，主啊，我向你祷告，我的本意很好，你让我们有钱能够盖堂，所以呢，他就去买很多 lottery。你懂的意思吗？你觉得 lottery， 你没买过，你没有买过就肯定都不知道了。感谢主，一脸很困惑的样子，什么叫 lottery？ 感谢主，从来没有买过。OK， 就是乐透彩啦，呀、yeah, ，lottery 乐透彩啦。那你觉得神怎么样？光是看你把教会建起来，神看不看是不是 lottery 盖出来的？神也看的咯，神不但看你的 intention， 也看你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手段。顺便提一点，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这方面有软弱。这个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家里面去，他到他的书房，我一看，哇，好多很好的书哦，我们北美的传道人都没有他这么齐全的书啊，很多很好的书，注释书、手工具书都很棒啊！我就拿了一本来看，哎，奇怪哈、哦，这个书摸起来那个纸张哈、哦、不太对，内容全部是一样的，但是纸张不太对，哎，盗版对。然后呢， 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我说你的书好多、哦、他我马上向你承认这个都是温州版的，一直都是温州那边的弟兄为教会好，为弟兄姐妹好去盗版。 你懂的意思吗？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为了帮助他们去盗版，然后呢上面一看这个是盗版的。那你觉得神会祝福吗？ I don't know， 我觉得很可怕。你的动机很好，你的目的是要造就信徒，可是你的手段 I don't think God bless that， 懂意思吗？所以不要是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好处，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 No， 我觉得神很看重我们的手段如何。你也不要跟小孩子讲不管你怎么样 考 A 回来就好，哇他就作弊哦，我跟你讲哦，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温州的地、啊、不是，这里没有温州的哈、啊。 温州的某些人，不是 温州的 某 些人，真的你看的时候很难过，因为那个书一打开那个作者什么都是别人，都是跟原版是一模一样的，可是这本书那个原作者就拿不到任何的版权，拿不到任何，因为已经被盗印了，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传道人都拿到这个盗印本的书。那传道人拿这个书呢，其实也有可疑之处，也有可疑之处，你是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为了喂养自己的好处，但是你拿的东西说实在的不太圣洁的东西，所以你要拒绝，你要拒绝。 anyway 这个、我想这个就是说引申到我们讲到说过程也要合神心意，特别我们也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做教会领袖的很多时候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也要小心，就是说我们会说啊，我是为了这些人好，但是这个手段有很多的操纵哈，人为的操纵，这些真的是要小心啊。手段我们一定也要合神心。当我们想操纵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控制那个结果，我们不愿意把结果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会去用操纵的手段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想说，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些什么问题，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管道，什么是合乎圣经真理的管道，不要想去操纵。就算你操纵得到了你要的结果，但是上帝并不喜悦啊，那么就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那如果说我们不当面去指出对方的错来，也很容易因为一些误会没有办法得到澄清，就会产生彼此之间的一些信任的危机。就好像说有一个传道人，他这个刚好跟一位弟兄在谈话，然后这个弟兄说哎，某某传道你下午要去有什么计划，他说哦，我下午要去探访某某某某人。然后后来呢他们分开以后呢，这个传道人因为有别的事情，所以那一天就没有去探访那个某某人。后来这个某某人跟这个弟兄呢刚好 聊天 聊起来，说哦，那天传道人是不是来探访你啊？ 他说没有啊，传道人没有来啊，哪有来探访我呢？ 那这个人就没有去问传道人说哎，你那天本来要去探访为什么没去，他没去问，就把这个疑问呢就放在心里面。后来又类似发生了几次这种 类似 的事件，所以这个人就下一个定论说这个传道人呢是不可信任的， 他的 integrity 有问题，撒谎成性。 这个就所谓的没有去澄清，没有去当面指出，如果是他错他故意撒谎，那你要去找他去指出他的错来。 对， 但也有可能是误会，但因为你没有去找当事人，所以就成为撒旦魔鬼破坏合一的一个破口。 如果让你看这个东西你会看什么啊？这个是这个宝丽龙哈、哦、就是一个平面，但其实呢它是一个杯子 more than this。可是因为你只有看到这一面，你说哎，这个我看着亲眼看见的就是那样，没有错啊，不是一个杯子啊，你其实没有看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全的时候，看到整个 picture 的时候，哦，原来是个杯子，是个杯子。这就是我们人的盲点，我们只有单单就我们所看见，好像你刚才那个弟兄提到那传道人没有去啊，他说去没有去啊，你只有看到这一面，但是你没有看到 whole picture。 也许这里面有很多的误会，也许有很多你没有看到的角度，也许有很多你没有机会看到其他的东西。当你有机会看到其他东西，你才发现哦，原来原全部的事实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我们要也是避免我们的罪性带来的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我看的总是没有错，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最后全部的事实。刚才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你虽然看得很真切，但是不是最后完全的事实。 那么我们这个劝诫，我们就刚刚讲到马太福音，这里是说这个步骤就是你要去。那么你去的目的是什么？从这个经文来看，去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啊？去的目的是什么？ 对 对，得了你的弟兄， 目的是得 弟兄，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不是只是去指出他的错，指出他的错只是要得回弟兄的一个手段跟过程， 一个 process。 所以你要搞清楚啊，你不是去，目的不是去指出他的错。目的是要得回你的弟兄，这是你纯的目的。如果你的目的错了，我只是要去指出他的错，我不是要去得回他，那我可能这个过程我就只是去发泄我的不满而已。 这个得回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如果他有罪，他能够从罪里面出来，你又可以再次称他为弟兄。第二个呢，如果他跟你之间因为罪的关系，彼此的关系受到破坏，他听了你的劝诫，他回头了，你们的关系就恢复了，再次可以恢复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得了弟兄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去找他谈的时候，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你是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私底下，表示说我第一个步骤就是 私底下去找他谈。那当我们要去之前呢，我们下午有讲过，我们要先反省自己，先求神光照自己，然后预备好了我们才去。在去的过程呢，也要用温柔，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这里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弟兄们，若有人，我们啊，另外一处提摩太 没有，这里 面没有。OK， 好，讲到这个温柔哈。我们想到这个温柔，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你们想到温柔会想到什么？比较是想到第一个联想会想到什么？ 提到这个词温柔会想到什么？啊？宽容。 宽容。还有没 有？很软。 很软。 非常好。还有 呢？还有没有？轻声细语。好，我们想到这个温柔都是很柔性的，很柔软的。有没有人想到温柔的时候是想到很刚强有力的？有没有？ 有力量的。 好，我们一般都没有想到这方面哈。但是你想啊，你要想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说要存着温柔的心，是要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把它挽回 过来， 就跟前面得回你的弟兄是一样的。我要把他得回来， 我把它挽回过来。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他现在啊掉到坑里去了，我要把他拉起来，我要挽回他，我需不需要力量？需不需要？需要力量。 当然需要力量， 一定要有力量， 你就被他拉下去了。 所以这里的温柔不是就是很柔软到没有力量，不是的，他是力量，他一定要有力量，否则你不可能把一个人从这里面挽回过来。 但是呢，这个力量也不是一种很粗暴的力量，呀，拉起来，人是拉起来，手也断了，懂吗？这个力量是很 gentle 很温柔，哎，还有力量，但是不至于把他手拉断，然后把他拉起来，这个叫温柔。 这个、 温柔里面带力量，这个力量又不是带摧毁的啊。 这个就是说，这个力量是得到控制的力量。 嗯， 如果我去，我没有温柔的心去。就是说我不受控制的，我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就丢给他哈，我不满我就说啊，我讨厌他哪个地方我就说，你完全不受控制的，就是一股没有控制的力量，就是一个摧毁性的力量。但这个温柔它是一股力量，但是是得到控制的，是有造就性的，是能够把人从罪里挽回过来的，得到控制的力量，就是温柔本来在这里的意思。 这个得到控制的力量怎么去理解哈？就像你去找那个很专业的那个 massage 按摩 的人，按摩的人有没有力量？当然有力量。如果是软绵绵，你不必找他，你自己在这按就好了，对不对？当然是要有力量，但是也不是很摧毁。一按叫那个，你也不敢去。去一次以后，哦，那个去摘挨宰，对不对？你也不敢去。但是呢，很温柔，但是又很有力量，让你这个穴道什么的按到点上，哦，让你嗯。然后呢按完以后你怎么样？ 得帮助，很舒服，穴道都打通了，经脉都通了，这叫有控制的力量，不是太摧毁，但是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力量的、啊、所以我们在家要常常懂这个意思，按这个按摩就是有控制的力量， 你要去挽回它、啊、要存温柔的心，那这个温柔我们刚刚讲是一个能够控制的，不是去发泄不满、啊、是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啊、我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要处理掉我们心中很多的不满，要明白说我的目标是要得回他、啊、然后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去挽回他。 你本来去目的是要挽回他，不是去发泄你的怒气、啊、你要是去发泄怒气呢，神就没有办法跟你同工了、啊、神不能在你的发泄怒气你的犯罪上有份，那神就不跟你同工。但是有一个很希望能够跟你同工的是谁？撒旦。哎，你要带着怒气去吵撒旦，你在后面，我跟你去，我与你同在，尽量骂骂骂骂死他，对不对？魔鬼就会跟你同在 哦，所以你不要让魔鬼跟你同在哦，啊，你不要去发泄怒气哦，这个不要发泄不满哦，是带着温柔的心要挽回他哦，嗯。所以那这样的话呢，你去之前呢，就要有一些预备的功夫，你要先处理一下自己可能因为罪性而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比方说你的恼怒、你的苦毒、你的骄傲、你的这种抱怨等等，都要一一的先对付它，都要清除它，然后你才可以去。所以我们经常要挑战，要提醒弟兄姊妹，你去跟他谈，然后我们要教导他，你去之前你先省察一下里面有没有骄傲，有没有想要发泄不满，有没有这个苦毒啊，你都一一的处理，以后都处理完没有？他处理完了，好，我说那你现在可以温温柔柔的去，你神与你同工，如果这个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依靠神，也许他能够挽回过来啊，这个是我们要教导他的、嗯、 圣经有一句话说愚昧的人呢怒气全发，如果我没有处理情绪，然后我就是怒气全发，圣经形容说这样子的人是愚昧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有智慧、有温柔的人。所以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另外，温柔的去劝诫呢，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立场，你要看他，他不是你的敌人，所以他是你的朋友，要带着说我要去扶助我的朋友，他是我的队友。真正的敌人是撒旦、魔鬼，仇敌，他才是我们的仇敌。但弟兄姐妹甚至不信主的啊，你的或者你的配偶，他们都不是你的敌人，是你要像朋友这样子的，像一个亲人这样子的，要去帮助他，要去挽回他，所以你不是去打击他的。 有很多时候在冲突一开头的地方呢，弟兄姊妹都没有这个问题，都不把对方当仇敌的啊，就当弟兄姐妹。但是你来我往，你来我往，你来我往，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手以后呢，慢慢的就对方的眼光就改变了啊，然后呢就开始有很多的怒气，开始有很多的抱怨，又开始有很多的苦毒啊，很多的怨恨，然后就发现慢慢的他就到一个程度啊，就把弟兄姊妹当仇敌了。所以我们又有的时候就是要提醒我说，哎，他不是你的仇敌耶，他是你的弟兄姐妹。他就突然恍然大悟，哦，可是他就是这样。我说，哦，不是这样的，你还没有经过证实啊，你现在把他所做的事情都按你的臆测说他就是这么坏，但是很多东西都是你的臆测，还没有得到证实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你就发现，当一个人把他对方当成仇敌的时候，那整个心态就改变了啊。所以这里在提醒我们，不是把他当仇敌，就像你讲的很好，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撒旦，不是弟兄姐妹。 是我们是在同一个队伍，还从同一个战线的。你的配偶也是一样，你的配偶不是你的敌人，你是要帮助他啊。那如果说你用着一个攻击敌对的态度，那就是好像他跟你是在不同的战线啊，这个是不对的。 你什么时候把对方当成敌人呢？你挽回他的机会就等于零了，就根本不可能挽回了，已经要作战了，怎么可能挽回呢？但是你在这方面一直是看作是你的弟兄姐妹。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记者去访问一对姐弟哈，这个姐姐呢，因为她的弟弟脚不方便，所以她常年都是背着弟弟上学下学。那弟弟小的时候4岁5岁还好，这孩子长到7、8岁就很重了，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传出来以后呢，记者就访问，就特别问这个姐姐，他说姐姐哦，他说你背你这个弟，你看弟弟也不小年纪了，你不觉得他很重吗？这姐姐说不会啊，他是我弟弟啊。你听见他的回答没有？其实是文不对题啊，他是他的弟弟，那他就不觉得重，他弟弟重不重？重的，但是他不觉得重，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弟弟。所以同样的，当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有得罪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你要挽回这个关系，你要付代价，重不重？很重。但是你会不会觉得重？不会觉得重，因为他是你的兄弟，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姐妹，因为有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就不觉得重，就不觉得是付代价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是要服侍对方，而不是自我中心。如果你自我中心，他一定说：哼，怎么越长得越那么大，还是一天到晚吃那么重啊？对不起，我不是讲你啊，他怎么吃那么重？他说这个，哦，在爱里面，在爱里面就不觉得重，在爱里面不觉得，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有时候你要去挽回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啊，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但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是因为愿意服侍对方，你才愿意付这个代价。因为你看他是肢体，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配偶家人。所以你有一个服侍的心态，你愿意控制你自己的这个怒气啊，愿意处理自己的怒气，不是去发泄情绪。发泄情绪是一种自我中心，我只要感觉舒服快乐就好，我不管有没有造就对方，我不管对方会不会得益处，我只要觉得我一吐为快就好了，这种就是自我中心。但如果你真的是爱对方的时候，你就是要小心谨慎，在这个劝诫的过程啊，不是说我冒冒然然的，很贸然的就随便的去，是要做很多的功夫准备，也愿意去背这个重担哈。因为有时候劝诫不是一次的就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一次两次三次的不断的劝诫，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去挽回，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刚才讲话哈讲得太快了，有一个讲得不合适的地方哈，要请那个崔牧师原谅我哈，那个不是我的本意哈，所以你们把那一段 erase 掉哈，这个很 sincere 的道歉哈，我不是有意的，这个 slip my tongue，OK，顺嘴说出来的哈，没有那个意思，OK，请你原谅，OK，好，继续。 好，那么我们对人的劝诫的态度呢，也反映出我们这个属灵的真相啊，究竟我们是不是一个看重神心意的，还是只是看重我的感觉的？我们怎么用什么词，用什么态度说什么话？都会反映出来我们真正属灵的真相哈。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很骄傲高高在上，就是喜欢指责别人，还是我是爱他的，我是要扶持他的，这个都会反映出我们真正的光景。 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哈，我还没有讲到 OK， 好，要温柔的去劝诫对方，尽量不会激起对方更深的自我防卫的劝诫方式。就人是一个罪人，当你去劝诫别人的时候，别人很自然的会有一个 self defense mechanism， 会自我防卫啊。你说这个你这样不好，哦，我是有我的理由，哦，我是因为这样，人会有一个自我防卫的机制啊。但如果你带着是一个很温柔的态度去劝诫，不是说你怎么这样做，你这样做很不好，他马上就要自我防卫。可是如果你带着是很温柔，不是带着跟他作战的这种心态去的时候，他那个自我防卫的机制就不会架起来，那你们就可以有更好的在主里面更好的机会，你有更高的可能性能够挽回你的弟兄。 这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啊！我们这个人啊，第一个我们缺乏智慧，第二个我们缺乏爱心，所以要常常祷告，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前一阵子在这个有一个姐妹来找我一些问题，婚姻上的问题，那因为她还没有信主，我就发现呢，她是滴水不进啊。 怎么讲？ 就是说他有很多盲点。他我们这两天都讲到说，人的罪性就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是哈，完全看不到自己有任何的责任，都是别人的错。但你稍微给他一点劝诫呢，真是滴水不进，他完全就是不愿意接受任何别人的任何建议哈。那我在面对这样的人呢，我就会发现说，哎呀，上帝啊，我真的如果可能不要再跟他讲话，我选择不要再跟他讲话，我也不愿意再给他任何建议啊，因为不会有果效的。那我就发现说，神，我真的没有爱心啊！我在面对这样的人，我真的就说啊， 我不愿意跟他有太多讲话的这个 不愿意继续的 conversation。 我就发现我没有爱心，所以我就说神，你加添那个爱心给我，因为我在爱人上确实没有办法有像神那样子的耐性跟爱心，所以需要求神给我。还有就是在面对这个劝诫人他很刚硬的时候，真的也不晓得还可以继续怎么样帮助他啊，又说不要激起对方的防卫的方式，可是呢又要很直接的指出来他的问题，所以真的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是不是能够有更委婉间接的或者怎么样一个方式，必须要上帝加给我们智慧。所以温柔也代表着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祈求神来加添力量，加添智慧。 早上我们还昨天也讲了，这个罪是带有自欺性的，当事人很多的时候呢他是不能看见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带着温柔的心去指出他的错来的时候，他会有的人会说，哦，是这样啊，就好像这个拿单去指责大卫的时候，大卫马上欣然接受。当然拿单是有神给他的智慧，他是讲故事，他如果一上去的时候，王啊，你犯了谋杀，犯了淫乱，那王说谢谢，拉下去啊，那就再见了。你懂意思吗？他有智慧，他说，哦，先讲个故事，哦，怎么样怎么样，大卫气起来，哇，这个人该死。那拿单说，那就是你啦，啊，哎，他能够接受啊。但有的时候人自己在最终不晓得，所以你要带着温柔的心啊，不是每次都说故事啊，那样你这样养成习惯，哎，弟兄我跟你讲个故事，那叫 something wrong， OK，啊，这要有智慧啊。但是拿单是用说故事来帮助大卫看见他自己的问题， 嗯，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不是说你一去就是直接单刀直入的指出罪了，有时候是不是要跟他分享一些什么，还是直接单刀直入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 对，没有一定的公式， 没有一定的公式，啊嗯，还有温柔的去劝诫呢，也要包括就是说我们要留下一个我们有可能误解对方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很多夫妻的关系或者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是我们经常认定说我所知道的不会有错，我们就不愿意再去听别人跟我们讲的解释，啊，我们就说，啊，我已经都知道了，这个就是一个不温柔自以为是的一个态度。 啊，比方说这个先生呢，他要跟他太太解释一件事情，他就会这样说，哎，那个事情你知道，我就， 啊，我跟你讲，你不用解释的，其实我都知道的很清楚，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你必须要再解释的，我知道了。 不是啊，你听我讲，你可能没有真， 不要再讲了，你不要老是在那边狡辩个半天，你明明就是那个意思嘛。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 我跟你 讲，不要再讲了，不要解释了，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的话，这一种对话呢，其实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经常看到。 我气得我现在心都还在跳。 这个是演的哈，我平常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演得很不顺哈，因为我不是这样人。 嗯，真的，你就可以体会那个先生多可怜，解释他就不听啊。那有的更可怜，解释然后说，那我就不跟你讲了，你既然不接受不接受，那太太说，那你默认了。解释都不听，然后不解释说默认，你说这现在怎么办？那只有去撞墙啊！啊，哦，这英文叫 pull his hair out， 这气到最后自拔自己的头发，没办法啊，很多夫妻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要愿意留下，我有可能，我会不会可能误解他？所以当我有留下这样一个空间的时候，我就会很注意的去聆听。我不是只是要讲我想讲的话，我愿意让别人能够好好的。啊，把事情来龙去脉解释一遍，好，我就会注意听。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弟兄姐妹来向你解释的时候，啊，不是前面那个论断，啊，他是解释的时候，你就要耐心留心的听，因为这个也是温柔的态度，表明你不认定你所认为所看见听见的就是最后的事实，啊，当然你也不要四话都信，他怎么解释你都信，那你要分辨一下， 求神给我们智慧，哎，求神给我们智慧。 他比如说，哦，昨天上天了，啊，这个在这个去这个天堂 tour 啊，耶稣跟我tour guide 带我游天堂，你这个就不要信了。嗯， 对，要有分辨哈，啊，还有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呢，要常常用自己，就是说，如果我还不确定这个事情是事实，我不确定，只是我想可能是这样。那我来跟他劝诫的时候，我因为我还没有下结论，还没有下结论呢，我就要用疑问句啊，我就会说，哎呀，你那一天讲的那一句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我让他有一个机会说，我还没有下这样的结论啊。那你说一说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有可能说是啊，那我对不起你哈、啊。这个我可能说不是哦，你误解我了，我没有那样的意思哈、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杜绝了他跟我之间的误会继续存在，或者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不能恢复。嗯， 这个不是讲话的技巧啊。有，我以前有一位同工，他这个我们说，哎呀，你不要老是这个每次都是啊，一讲什么你就是直接说我是这样这样。我说你可不可以用疑问句哈、啊？他说这个太虚伪哈、啊，我某某某就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单刀直入，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哈、啊。好，他说这个说话的技巧哈、啊，我不是很想学这种说话的技巧。那我听了，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其实不是说话的技巧， 嗯， 这个是愿意承认说我们人的有限，身为一个人，我们很有限，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我们有可能会误解对方，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啊，我们不是无所不知，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某一部分的事实，我们并不一定是看到全部的事实。所以当你愿意用疑问句的时候，其实是用一个啊讲话的方式是符合我们的有限。也是操练自己的谦卑。如果你每次都是很直接说一定是这样子，这个就容易落入骄傲里面。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单一个说话的技巧，说用这种方式的背后有我们的一个跟真理有关的思想在里面。 嗯，很好。温柔的去劝诫，也包括在别人的错误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哈。你关系一定是双方面的。你刚才讲到的说啊，为什么你那个瞧不起我？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哈，就是我们要常常学习，也是基于真理，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常常在别人的错误上看见自己有没有可能有责任哈。啊，这个人他这个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哎，你有没有看到说，我有没有可能缺少了为他的祷告，以至于他今天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常常以为亏欠，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做的我们没有做到哈。所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哈，就是讲到说在此之前呢，就是说在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呢我们是可以思想的。比方说，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人哈，我们在这个整个冲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该做的我们没做，该说的我们没说，不该说的我们说了，不该做的我们做了。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有持续的有爱啊等等之类很多很多东西，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看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有没有亏欠。如果有亏欠，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就好像这个篝火哈，这个火呢是一块柴一块柴丢下去，火就旺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就看说，哎，在这个两个冲突或者这个教会的冲突里面，我有没有丢下那个、有一个柴是我丢的，我这个才使得这个冲突火更冒了，使得这个冲突更热烈了哈。我有没有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我 contribute， 是不应该 contribute， 但我 contribute， 我不应该做的我做了，不应该说的我说了，我要检讨。 或者我的回应啊，在我们两个的冲突里面，我的一份责任是什么啊？好像就是可能他得罪我，那他想来跟我讲话，我就采取不讲话、不沟通、拒绝沟通。我怎么回应都会在这个我们两个冲突的问题上啊加那个柴火。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到就是说啊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得罪我，你是怎么回应的，或者你从来不去找他好好谈，你就是用冷战，或者你每次他做错你就跟他热吵，你的回应一定是这个不问题的一部分。就是说我的责任是什么，或者在教会也是一样哈、啊，像有的这个弟兄姐妹就抱怨说，哎呀，我们那个领袖啊、执事啊，什么什么问题啊，他操纵啊或什么，那我们就会问说，你在看他有一些不对的时候，你劝诫过他吗？你有没有去找他谈哪一些不合神心的？你跟他谈过没有？都没有。 他说他应该知道的，他是领袖，他应该知道的。 或者就是你因为不愿意去谈，让这个事情恶化了啊，让整个的过程恶化了。这个都是你该负的一份责任。 不单是他该负的责任，有的时候一个教会的领袖软弱，或一个教会的领袖不合神的心意，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责任，他身边的同工都有责任。你们促使、你们惯使、你们容许他变成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做错事的时候，你们都没有起来指责他， 指出他的错来，所以他就继续这样做了。所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这样做了，你们都有责任。好，我们都有责任。我说是，你们都有责任，因为他今天到这个地步不是今天才到这个地步，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指出他错来，一个人不止，两个人不止，三个人不止，所有的同工都不讲话，这叫沉默的大多数，以至于他就继续的做，继续做到今天到这个地步。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爱要常常以为亏欠，你如果爱他，你就要为了他的益处有一个温柔的心指出他的错来。我刚下午有讲到说， 你要想想看你的个性，如果你的个性是一个很怕冲突的，很害怕讲出别人一些不对的地方的，那你就要在这方面特别求神帮助你能够愿意勇敢的去当面的跟他沟通，说出你的一些顾虑，说出对方得罪你的地方。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很不害怕指出别人的错来，而且一指出别人的错就让人家下不了台哈，咄咄逼人的，如果你是属于那一型的，那你也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你一个抱着一个温柔的心，不管是在你的配偶有错的时候，你的孩子有错的时候，弟兄姐妹有错的时候，你能够温柔哈，温柔是一个得到控制的力量，你要先去处理的情绪，所以你讲出来的话不会激起对方更强烈的自我反应哈，不会让对方更加苦读，乃是能够愿意属灵的这个盲点，因着你的爱，你的温柔，因为你直接的指出他的问题，所以这个属灵的盲点就被打开。那当然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单刀直入，还是要说故事，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所以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他我们的导师啊，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要帮助我们。我们在跟人的来往要合神心意，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神把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我们刚讲到说我们刚讲到说这个经文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什么得回我们的弟兄，我们不是指出他的错来，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这里 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神差他的好，好，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儿子降世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很多人把神看作是一个这个高高在上的很严厉的法官，然后天天就拿个苍蝇拍，咔嚓咔嚓咔嚓，好，他就很喜欢把人定罪，很喜欢好抓到你了，打死你，把神看作那个严厉的法官。其实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是要什么？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他来不是定罪来的，他来是人的罪已经定了，但是能够借着他能够得救，能够被挽回过来。 指出罪来跟定罪不一样啊，指出罪来跟定罪不一样。指出罪来的目的是因为我要得回他，要让他因为耶稣基督得救。定罪呢，就是说我已经下了一个裁判审判，然后你就接受处罚。所以这个是一个两个很不同的概念。定罪让人带给人的是绝望啊，我就被你判了一个死刑了啊，所以我很绝望，我没有救了，我没有任何的挽回的余地啊，回头的余地。但指出罪来是带给人希望，指出来说你哪里错了，但是你靠着耶稣基督，你可以从这里面出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的救赎，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盼望，得到自由啊。所以指出罪来是把希望带给这个人，我们可以挽回他。可是如果我只是定这个人的罪，我就是一切的这个结局已经定了，所以只是把处罚宣告，然后让他觉得很绝望，这两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要恢复关系，我们今天讲的在冲突当中恢复彼此很和好的关系，但是每一个关系的和好一定是要先除掉罪，这里面除掉罪，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好的。按照圣经的讲法，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跟神作对的，我们都是跟神准备打仗的，我们抵挡真理的。但是这里个罪，这是得罪神的罪， 必须要解决人跟神之间才能够恢复关系。然后你就看见耶稣基督按着神的心意降世，为要使我们得救，怎么样呢？他来付上代价，他来付上这个恢复关系的代价。圣经形容耶稣是温柔的骑着驴驹子进城，有没有？哦，耶稣不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战马来，哦，要跟你恢复关系，不是，他是温柔的骑着驴驹子进城，温柔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温柔的为我们舍身流血，他付代价，让我们可以被挽回过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中间有福音的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劝你赶快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付了很大的代价来恢复你跟他的关系。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被呼召来要付代价来效法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付代价挽回关系，他也希望我们付代价去挽回关系。我们付什么代价呢？我们要付那个我去这样谈可能会被人误会的代价，我要付这个去跟他谈可能他对方不高兴的代价，我要付这个这样那样的代价。但是你跟我被呼召，愿不愿意学习效法耶稣基督去付代价，为的是得回我们的弟兄？这是我想神今天放在我们中间的信息。 那当然这个经文啊，我们没有继续的这个就是还有后半段哈。如果你去劝诫了，那当事人不听的时候啊，你要再找其他人跟你一起去，再不听要请教会的这个 介入 啊，甚至他再不悔改，那就看他像不信主的外邦人这样子。所以是有一个教会的纪律在里面的哈。那因为我们今天只是讲前半段，在我们之间有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愿意私底下去指出他的错来，这是只是第一步啊。如果再不听，你就要帮让教会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最后就是教会要介入。 或许今天你没有处在冲突当中，但是神让你听到这个信息，神也是预备你将来有一天成为那个使人和好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在冲突当中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啊，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今天太多的教会个人没有活在满足神心意的当中，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就干啊，然后来为教会好啊，凭着自己的血气拼命的做，结果让我们的主伤心难过流泪，因为本来很美好的关系可以恢复的，一个一个都被破坏了。在很多的冲突里面有魔鬼的同在啊，这是很可惜的啊。但愿神借着这个信息来预备我们，装备我们，呼召我们作为那一个啊，在冲突当中能够荣耀活出信仰的那一位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看见你为了挽回我们跟你的关系，你还舍身流血，受钉，受侮辱。主啊，我们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我们没有因为要挽回关系的缘故付上任何的代价。求主来光照我们，来激励我们的心，在冲突当中你已经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就是凭着爱心，凭着温柔去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去挽回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主啊，但愿这样的一个 culture， 这样的一个按照神心意而活，讨主你心意满足你心意的这样的一个 culture， 能够在神的儿女当中渐渐的都能够看见这样的见证。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个人救主的朋友再次祷告。主啊，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真善美，让我们看见我们人若不回头就会继续的在与你对抗的光景当中，与神对抗我们就没有好的结果，我们的结局是可怕的。让我们早日回头来经历，来享受与主你和好的关系。主，你要把那丰盛的生命源源不断的爱饶恕的力量赐在我们里面。求主在我们的身上还是这样的祷告，借着我们得满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你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早上还是下午的时候，崔牧师提到了哈，我们带了一些 DVD 哈，所以在后面，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索取。 那个DVD 是这样一个